能不能当天绵绵心痛，望苍天四方运动，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。我站在烈烈风中，爱你那一种伤心处，别是路有谁不懂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，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好总，我心中你最终，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当成雄，为血血亮成龙，我心中你最终，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终，我的向天冲，爱是也当成雄，挥去血染成龙。 嘿，哇，呼，哇，呼，嘿，嘿，哇，呼，哇，呼，嘿，嘿，哇，呼，哇，呼，嘿，嘿，哇，呼，哇。 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，